起伏不定的念头。 我总在你身边。

辛苦，听不见世界的忙碌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，在心里长成一棵树。 颤抖，毛主席啊共产党赋予我们成 我心儿也跟着颤抖。

心头，一生不可抹走，却要在这夜之后各自努力去追。

靠你，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，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。 然爱你， 依然爱你，依然爱你。 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 的眼神，我放心不下。